我没有妹妹，现在没有，原来也没有过。 不，你撒谎，我不相信你的话。 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没有父亲，而我的母亲住在车里亚宾斯克，你父亲从来没有去过那儿，我骗了他。 你是个疯子。 也许是，但是我不想再做你的哥哥了。 我应该把你交到民警局去。 交，你交，在拘留所里，你要比做你的哥哥好受些的。 我应该把你从楼梯上扔下去。 是吗？当我是你哥哥的时候，你喜欢我？ 你 有点喜欢我？ 住嘴，没良心的！ 布鲁扎。 这时，老萨拉法诺夫拎着个大包，跌跌撞撞的从屋里冲出来。 我想明白了，我们应该离开这个家，离开，而不是叫人家抬出去。布鲁扎，真的，我认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一起到亲人里科夫市去。今天就走，马上就走。 爸爸，爸爸，您是要去结婚，是这样吗？啊？ 一切都可能，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笑的。我认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，如果你母亲愿意，不，总之，我想我应该见见她。别笑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你看看啊。在他眼睛里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，我怎么可以留下来呢？这一点你看得见啊！我们现在就走，马上就走，毫不迟疑啊！ 我要从这带走的就是我的黑管和乐谱，这就是我要从这带走的全部东西。火车什么时候开？ 不知道， 没关系啊！我现在就收拾东西，现在就收拾东西去。 怎么样？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 啊？怎么办？什么也不对他说。 啊？ 不行，这样主要的是向你解释清楚，他不是我的爸爸，但是他对我，我对。总之，如果你搬走了，我真的搬到这儿来的。但是怎么向他解释清楚？ 我不知道，你们都是疯子，那你们就自己谈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罗家。我准备好了， 爸爸，都收拾好了，没落什么吧？啊， 这难道是女儿吗？ 啊， 摆脱了父亲还不隐瞒他的快乐？好的，你会记起我来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一切多愚蠢啊！我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，过一辈子，可他们需要的不是我，不是，他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人。20年了，我过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活，我的幸福我留在那里了，留在切尔尼科夫了。你看吧，你母亲会非常幸福的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去找找她呢？啊！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结束了啊！我回头，走，请车站啊！怎么？你不相信我吗？ 我相信，但是干嘛这么着急呢？ 不！快刀斩乱麻，一下就完事儿了。上车站，走。 爸爸，您别着急，先坐下，平平气儿。爸爸，我留下来，我陪着您，我不走了。 小马辛卡出现在门口，他满头满脸的黑灰，但是却异常兴奋，好像刚刚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。 我放火把他们给烧了。 放火烧了？烧了谁？ 他和他的情夫。 接着，谢喵尔和娜达莎也衣衫不整、惊魂未定地跑了进来。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，瓦辛卡很是得意。 给我条裤子！ 怎么回事啊？ 难道您没有瞧见吗？你的儿子还要烧死我们！瓦辛卡，杀人！ 真的？ 你说真的吗？我也在想这种罪吧，可是他真的就这么干了，简直就是一头野兽。 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搞的？ 事情简单的很，床子是开着的，他把窗帘点着了，旁边就是地毯，接着就烧到了整个屋子。 你给我条裤子吧，你 这个男裤子。 哎呀，情人， 什么爱情？我只有在棺材里才能见到那种爱情。 这人怎么这样啊？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， 北京人民